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巴黎地方妈妈何桂玉。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我简直喜极而泣，因为我女儿总算开学了。我现在非常的想要疯狂尖叫，然后大笑大吼跳舞高歌什么的，什么事情都想做。不过法国这个国中生的开学日其实只有两个小时，有时候是返校去拿一些课本啊，或是课表这些东西，我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我还是想要抓紧我的时间来录制我的 podcast。 因为上个学期也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是突然间被放假的。为什么会突然间被放假？因为到六月中的时候，女儿就突然间说，哎，我下礼拜就开始放假了，我不用去学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中生，他们的国三要毕业会考，所以他们那些就是比较低年级的就提早放暑假啦。小朋友非常的开心，但是我大人是非常的这样讲好像我是坏妈妈，但是这是事实。因为我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家里面有小孩又有工作的时候就是两头烧，所以我其实还是那时候就是提早放暑假，在一种两头烧的状态。那今天是2021年9月2日，是法国很多学校的开学日。那大家知道今天开学日有多少的法国学生开学吗？今天法国总共有1200万个学生开学。哇，法国有这么多的学生吗？在今天同天开学。对哦，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听新闻的数字的话，我们会以为我们在法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诶，法国有那么多人口吗？有哦，其实法国人口的总数是台湾的两倍多，所以他们的学生人数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个1200万应该是包含有老师吧，我记得老师法国就有差不多几百万的老师的教师族群。那在这个开学日呢，法国一向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一天，诶，应该说跟台湾也是一样，就是这一天的法媒，不管是电视或是广播，这些新闻记者呢，他们都会去访问学校的老师、学生。哦，老师应该是昨天、前天访问，因为老师他们都会提前开学。那今天通常都是访问学生，所以通常一大早我就会在广播里面听到记者问一些小朋友说，今天是开学日，你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说，哦，我非常期待开学，因为可以看到我的朋友们。这样子的问答题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每年在这一天我都会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尤其他们尤其爱问就是幼稚园的学生，那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讲话就更是天真无邪，就是对啊，开学了，我要去看我的朋友。最好是开学有那么开心，就是每年都会非常的期待开学这件事情。他们的回答常让我怀疑人生，因为我从小就不是那么期待开学，我觉得我可能连幼稚园都不会有这样的回答。那今年呢，我有听到一个受访的小孩说，哦，我宁可放假再在家里，这样。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才是正常的。那小朋友真的那么期待开学吗？我回头看看我们家那位，就是他其实从昨天还可能更早吧，因为我没有仔细注意看，但是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大概傍晚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我的书包已经准备好咯。我听了真的是心里默默三条线。然后呢，他呢就已经洗好澡，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傍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吹头发，然后在努力的拉直他的头发，因为他自然卷，你知道，就卷头发的女生都会想要直头发，直头发的女生都会想要卷头发，所以呢，他就在准备 set 他今天要开学的新造型。然后呢，今天一早起床呢，也是完全不用我叫，他就起来了，然后吃早餐，然后呢非常轻松的准备要去学校上课。我觉得有小孩就是完全的现世报，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你的小孩就会是一个完全相反。所以我女儿就是我的完全相反。以前每年要开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懒散、非常拖拉，到开学当天早上 就是整个的不情愿，然后我父亲送我去上学，他就一直念，比如说我吃早餐或者我出门都动作特别的慢，然后穿个袜子也发呆，然后拖拉，然后我父亲都急得要死，气得要死，然后我常常是就是书包也没收，然后就哩哩啦啦这样子去上学。但是我现在就是整个县市报有一个这样的女儿。 OK， 这个县市报呢，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是女王风，其实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个性。那因为女儿的关系，我也就被逼的变成要是一个女王风。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上个学期期末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上学期的期末我就是被措手不及的被放假嘛，所以被放假就没有什么时间录制 podcast， 家里面有小孩，然后我录制 podcast 的小房间就在厨房旁边，随便一下就是会被中断。那上学期期末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今天来跟大家好好讲一下。上学期的女王风到第二次期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会写的这个班级会议记录。然后呢，到了期末的会议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期末会议通常都不干我的事，因为期末会议就是正的那个家长代表两边左右两边一起去参加。可是呢就非常的奇怪，就是眼见的期末会议就要开了，班级期末会议就要开了，到前三天这两位家长代表就整个消失，没有声音。那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们台湾人的性格，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下面，我们会投票选举，觉得这些民代就是应该要做事。虽然我也没有什么投票被选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有这个位置上面的责任。就是你是一个，就是家长代表也算是某种形式的民代，那你就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到了开会前三天，那两位正的家长代表还是点点无声音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我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偷偷联络一下我现在可以称他们为对手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有感觉到左右派就是对立面。我的对手就是左派的那个副的家长代表，是一个爸爸。我就跟他说，哎，奇怪，怎么这两位正的家长代表他们都没有声音呢？然后这个左派的这个副的家长代表这个爸爸就说，这个可能我们这个正的家长代表很忙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反正事过境迁，我也有点忘了细节，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基本上呢，就是呢，这个正的家长代表呢，左派正的家长代表有点无所谓。然后呢，比较妙就是我们这个右派，就是我的这个 partner， 他整个就消失了。基本上他从第二学期就开始消失。然后第二学期他消失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第一学期开会的时候，他的小孩被老师批评。通常听到自己的小孩被老师批评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说而且你在会议中你也不能讲话。那他的孩子有一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在学校在课业上或是在学习的态度上面不是很好，所以被好几个老师提出来讲。那这个妈妈就是可能有点爱面子，然后从此之后他就消失在我们的这个家长代表和班级群组里面，就整个就人间蒸发。所以呢，后来在那个班级的会议开始前，我们几个家长的代表要互相讨论一下，看到我们收集到的意见，这个妈妈还是缺席的。然后一直在到开会前，因为我们右派一定要有一个家长代表出席，我就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传讯息给这个妈妈她也不回，然后她整个就是搞消失。那我也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好去问一下我们右派的女王风群组的上风，问问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只是一个就是副的，照理说我就参加第一次第二次的会议，我不用参加第三次，但是我们还是在右派这样的代表必须要有一个出席，那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那我的上峰呢就跟我说，他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有空的话就还是要麻烦你出席，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收集到各班完整的资讯。后来呢我就硬着头皮出席的。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家长间没有良善沟通的情况下，然后出席这种班级的会议，我觉得其实 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气氛，就是比如说像左派的妈妈，我现在帮她取个外号叫大碗，大碗妈妈。这个大碗就是不是很大的挖工哦，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大碗就是她很有势力这样，因为她在学校里面都会出席很多学校的活动，但是不出席班级的活动，所以我现在就决定叫她大碗妈妈。那你看大碗妈妈就已经不是很就是法文叫做 sympathique， 就是不是很友善了，然后又来一个右派的我的 partner 搞消失，所以我这个负的就要顶上去。这种气氛我觉得一个学校或者说你身为家长，你有必要就是搞出这样的气氛吗？因为可能我是台湾人吧，温良恭俭让嘛，我都觉得应该要和乐融融啊。然后 OK， 那我就参加了这个期末的班级会议。但期末班级会议就没有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老师他们就是照流程来，反正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一年三次这样照流程来。那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都是线上开会，所以大家也就是隔着镜头这样子，也看不到真实的彼此。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隐隐约约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会议，你们知道吗，会议完结束之后都要写一个会议记录，我就觉得说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应该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于是呢我就可能是宫斗剧看太多了，所以呢就想说我需要帮自己准备一下，所以我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呢就决定录个影，因为我们线上会议都可以录音录影，我就录个音这样。就果然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其实我只是代表我的 partner 出席一下这样。然后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就迟迟的就是都已经到期末了，都已经学期结束了，都已经开始正式放假了，那我们这个左派的这个大碗妈妈她都没有就是要做会议记录的意思。那因为其实我真的不觉得我有任何必要去做这个会议记录，因为我真的就是只是代表我的 partner 出席。那再一次我又开始感到着急了，因为这个会议记录你要给学校，你要给家长，就是说这是你的责任，你身为家长代表你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你要不要做，我觉得你可以说，而不是搞消失，或是就像我的 partner 他搞消失不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在一种非常沟通不良的情况，或是有一点恶意沟通的情况。那果然就是我写了一封 email 问我这个左派大碗妈妈，问她说诶，请问这个会议记录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她就回说哦，我第一学期已经做了会议记录了，所以我这学期不做。那这样的情况下各位你们觉得该怎么办？跟她说哦，不关我的事啊，我只是代表我的 pattern 来参加，我干嘛要做，我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那还是说就 OK， 那就我来做，反正从今年开始老娘我就要变成是正的家长代表了，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老娘我就要跟这位大碗妈妈面对面的直球对决。那我就选择了后者，就是说因为我从今年开始要跟他都是正的家长代表直球对决，所以我 OK， 我接下来做，明年开始你就不要再跟我讲说哦，上一次我做了，这次我不做这样，那就下一次就换你咯，这位太太。好，我承认我这样有点幼稚，但是其实也不是幼稚，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责任感。你今天接受这个家长代表的任务，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今天接受女王蜂这个群组，当他们跟我要这个班级会议记录和班上同学的成绩单的时候，我就要做好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好推脱的。所以呢，这个我的第六感的直觉是对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左派的这个大碗妈妈会给我下一个什么招数。那好险呢我有录音，哎，真的是我现在突然间觉得很多时候果然在外面混就是什么事情呢都要预先想好，自己会不会被人家设下陷阱，或是会不会被人家这样子摆一道。那我后来接手在写这个会议记录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深深的体悟。 OK， 所以我到后来期末的时候，六月份真的是非常忙，因为有工作有小孩，然后呢还要写这个会议记录。那当然呢因为我是录音的，所以我就决定 请女儿来帮忙一下咯。为什么？这简单嘛，就是会议记录，然后老师讲什么就写什么，对女儿来说就叫做听写，考法文听写。所以我第三学期期末的会议记录有一点偷加播，就是请我女儿来帮忙。以前我们大学念建筑系的时候叫做帮腔，帮腔做模型或帮腔什么。其实呢，当我们小孩呢他们的就是语言已经比我们好的时候，我完全不介意，我让我女儿帮腔一部分，然后让我另外一半帮腔一部分，我自己写一部分，很快三两下会议记录就搞定了。我在怕大碗妈妈给我设下什么陷阱吗？哼。好，这样的其实也没什么好炫耀的，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啊，在外面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连个小小班级的家长代表之间都会有这种事情，我真的也是觉得真的是够了。所以我上学期的期末大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惊无险的度过了。然后还有什么事情呢？还有哦，有一件非常有趣的，就是我打疫苗的那一天，就是我要打莫德纳第二剂的那一天，刚好呢是要去学校女王峰的这个集体做手工的日子。那一天呢、那一天真的是我就想说之前曾经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知道吗，我们要投票啊，或是开学就要给一些新生一些我们的一些简介，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印刷品，那印刷品里面可能会还会好几张，所以就要提前准备好，或是信封也要提前装好，然后全部都一个一个弄好。那但是因为我女儿的学校是一所蛮大的学校，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上千份，上千份的时候呢就要就是一群妈妈们做手工的时候，那我去年呢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曾经登记，就是想说哦，我要登记去帮忙做这件事情，叫热血沸腾。但是呢因为是约礼拜六的时间，我女儿学校又不在我们家附近，所以我就想说哎呀，礼拜六还要运动啊，还要吃个早餐啊，所以我就登记个中午十二点的时间。 OK， 登记中午十二点的时间，其实我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做完了，完全没有参与感。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之后，我这一次呢就学乖了，我就登记第一轮早上八点半。为什么要登记早上八点半呢？其实我跟大家说过，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我就是一个废妈，但是为什么我要去参加这么积极向上的女王峰，就是为了帮我女儿收集一些情报与资料。如果我中午十二点才到，人家都已经就是差不多要散会的时候，能够收集到什么资料吗？当然没有办法收集到什么情报啊什么资料的。为了不想要成为情报弱者，所以我今年八点半就已经到现场开始做我的手工了。那我在我的 FB 上面有分享，我本来以为是要做那个今年开学的投票的单，但是我其实搞错了，投票的单是在开学之后才做，现在在准备的是开学当天的一些简介的东西给新生的。所以我八点半到的时候呢，哎，所有跟我一样想法的妈妈们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到的，包含我们就是各级女王峰的主席，就是各年级的老大都是在这个时候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消息，比如说今年的国中会考来了两个主考官，一个呢是法国最好的那个公立的高中的老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学校的老师，然后这两个老师呢怎么样，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说哪一班哪一个老师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千万不要遇到哪个老师，哪个老师不好什么的，全部都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女人嘛，就是做手工的时候能干嘛，就嘴巴闲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消息，我真的是收到非常非常大的讯息量。好，那非常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好久没有回学校了，那我有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们学校的这些女王峰呢会叫做女王峰，因为他们都气场很强，而且呢他们都是 全身上下名牌的一些贵妇妈妈。那时候我跟大家这样讲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建议我去看一本书，叫做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那我最近呢，因为我母亲生日的时候送我一本电子书，所以我也开始阅读这本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这本书。那有趣的就是我们早上八点半在折这个就准备这个学校简介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妈妈，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因为真的太好笑。她穿的几乎是晚礼服，好吗，各位朋友？她穿的就是那种连身的长裙，就是类似晚礼服的装扮，然后出现在学校的会议室，跟大家一起做手工。当然不全部都是这样子，但是就是有很多数的，就是妈妈们都是这样子。那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之后会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的读书心得。有一点跟这个书里面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职业妇女，就是跟我一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叫他们女王蜂，就是他们是一群很强的女人。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填早上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做手工，大家就这样做一做到九点半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就说哦，我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必须要回公司去看一下，或者必须要进办公室去看一下。也就是说这群女人啊，她们其实在职场上面都是属于管理阶层的，所以她们的时间会比较弹性，然后她们会这么的就是不管是家庭或事业都顾那么好。我觉得我参加女王蜂集团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的现世报，也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在法国再重来一次，就是看到这么多就是积极啊然后成功啊的女性，人家是怎么样的，就是事业家庭两头照。那我觉得我自己，我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我自己需要努力，我自己真的需要，就是不能够礼拜六想说哦我要约中午十二点的时间， no no no， 早上八点半。但是再怎么样这些女王蜂她们也是妈妈，所以当我们在做手工的时候，就是也听到非常多的妈妈在吐苦水。其中最多的呢就是我比较尴尬一点，就是很多妈妈就说哎呀我的儿子他成绩也不是不好，那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平均都有14分耶。然后不然就是说哎呀我跟你讲我女儿她成绩非常的好，但是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她每学期平均都有15分。因为法国的满分是20分，其实14-15分的平均真的算是不错，但是这种时候我最好是闭嘴。因为我女儿班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是最好的一班，光是他们班的平均成绩就是 16.5 分。所以我常常听到这些妈妈们在说哎我的孩子成绩很好 ,14-15 分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在旁边点点这样子默默折我的这个手工，折我的那个宣传纸单宣传单这样。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些妈妈会交流分享，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这个青春期了。这是最有趣的，就是听到有一个女王蜂妈妈在一边做手工的时候一边说哎呀我自从啊看到我儿子他看色情影片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看待我的儿子了，那个原本一直觉得天真无邪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眼神用什么样的眼光和心态去面对他。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笑。可能我没有儿子，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因为真的很多的妈妈是把自己的儿子当成情人一样，然后当发现你的情人会看色情影片的时候，这可能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心态吧。但是 我通常都会把我女儿当成大人，就是我会希望她看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也蛮好，但是我会提前告诉她说当你在看这种影片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 SM 的啊或是恋童癖的啊或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不正常的，我会提前跟她说，但是我不反对她看，我甚至希望她早点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所以我听到这个妈妈讲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妈妈也差不多的情景，她就说啊，那天我儿子叫我去他房间帮他拿钥匙的时候，我抽屉打开竟然发现保险套。不好意思，我在旁边又很想笑，不过这次我就插嘴了，我就说哦， 有保险套蛮好的啊，至少知道保护自己不是吗？这哦，不是只有保护自己，还要保护别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些女王蜂妈妈们就是跟全天下的妈妈们是一样的，就是所有担心，所有的要面对的事情，不管是成绩，不管是孩子的发育的过程，都是一样。好，今天呢就到这边，要跟她说再见，因为我要赶着出门去接小孩放学。今天是她开学的第一天啊，书包应该会很重，所以我要当个孝女去学校接她。那现在开始呢，女儿上学了，太开心了，我也可以恢复正常的录制我的 podcast。 大家下回见哦，拜拜。